交通相关的议题啦。三条过海隧道挤塞问题呢，这个都不是第一天即是在社会道道做讨论的啦。过往政府呢也都有研究啦，立法会也都讨论了多次啦。现在呢其实是有一个契机的。个契机呢就是西区海底隧道，即是西隧的专营权啦，会在2023年的8月1号届满啦。当它届满了之后呢，就可以由政府呢去负责返个隧道费的厘定啦。咁所以呢以前就曾经有一个讨论呢，就係咪到时係红隧嘅东隧嘅收费呢，即係另外两条隧道嘅收费呢就增加，另外呢就可能係西隧减，因为而家西隧嘅票价呢费用咧系明显系高噶嘛，咁而咧透过价格咧去调节翻咧几条隧道嘅流量，咁但系咧而家政府又有另外嘅一个建议，就系叫做咧实行一个挤塞征费。挤塞征费咧个意思就系话咧喺一啲特别挤塞嘅时段咧系要俾一个嘅附加费啦，咁而佢哋针对咧主要就系针对住私家车。林子欣。 是啊，所謂即係佢叫做擠塞徵費概念啦。咁頭先陳燕平都提到啦，就係佢因應緊隧道就唔同時段就唔同收費啦。咁其實就想分散咧喺繁忙時段咧嗰個超額嘅交通需求啦，同埋咧就係針對一啲所謂叫效率偏低嘅車啊，即係講緊一啲咧非集體運輸工具啊，譬如私家車啊咁樣，去改變咧我哋嗰啲駕駛人士嘅出行習慣嘅。咁點解政府有咁嘅構思咧？就是、因為睇翻條數咧，其實而家咧就講緊近十年咧。嗰、那個過海車輛嘅數目咧都上升啦，但係個增長咧就主要咧都係來自私家車嘅咁樣。咁但係我哋講到呢個咁樣嘅收費模式咧，其實都會涉及一啲所謂叫供求問題啦。尤其是講緊私家車如果要喺一啲繁忙嘅時段，你有一個額外嘅收費嘅話，咁嗰、那個佢個需求彈性啊，究竟有幾大咧？即係會唔會有一啲人咧，所謂喺繁忙時段過海，其實都係一個剛性需求嚟嘅，即係佢係一定要揸車，一定要喺嗰個時間揸。过海噶啦，咁为咗方便，咁佢都要俾嘅。还是会有啲车主觉得咧，都系少数怕长计嘅，即系你日日都要俾嗰嚿钱咧，其实都系多嘅，可能每一个月嚟讲。咁呢个咧，其实即系塞车征费嘅原理咧，就系要去透过收费去区分紧，即系究竟边啲人咧系真正最需要喺繁忙时段过海咧。咁如果真系有一个咁嘅刚性需要嘅人咧，就自然会肯俾啦。咁样。 嗱，咁但系今朝早咧，立法会嘅一个委员会去讨论嘅时候啦，似乎咧议员都有唔同嘅意见同睇法啊。譬如咧，有一啲就提出咧，系咪应该做多一啲咧嘅叫做泊车转乘吓，咁令到啲市民咧唔需要揸住架私家车过海。咁另外咧，亦都有建议咧，就系话用共乘嘅概念，即系话如果嗰架私家车坐一个人，又或者去坐三个人或以上咧，其实就应该有一个唔同嘅收费嘅，以反映翻咧佢成个嘅效益啊。嗱，1872311，转头我哋同请嚟嘉宾咧，同大家倾一倾咧呢啲嘅睇法啦，你都可以打电话嚟咧，发表一下你嘅意见嘅。先有一个特别交通消息，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九龙面粉厂有交通意外，一带交通非常挤塞，龙尾分别系到东隧九龙出口、将军澳隧道公路近欣怡花园。反方向往油塘嘅快线咧已经系解封噶啦，但系仍然车多，龙尾系喺 Megabox 啊。东隧往九龙方向车多间封，龙尾喺嘉华国际中心，驾驶人士请考虑改道行驶。咁啊，林子欣，我哋电话旁边咧，即刻就请嚟咧，就系立法会嘅议员啊，实政圆桌嘅立法会议员咧，田北辰啊，田北辰你好。 系你 哋好，系嗱，我谂不如讲讲咧，你今日喺个委员会入边咧所提出嘅嗰个共乘嘅概念啊，究竟系点样处理啊？ 几年前咧，当西隧未收翻嘅时候咧，政府抛出咗佢个三隧分流方案，就系、是、红隧加价就西隧减价，咁咧就同嗰个西隧嘅经营权嗰个公司讲数啊，啲咁嘅嘢啦，或者早啲买翻啊咁。当时咧我系支持嘅，结果咧。建制派唔夠票，咁啊胎死腹中，我到而家都唔知點解，係咪咁為民生嘅嘢？咁啊，嗰陣而家大家有唔同嘅地區嘅議員，佢又維護即係佢本身嗰啲駕駛者嘅睇法啦。好啦，今日咧出咗個新嗰個數字咧，就係、是、令人嚇驚嘅，就係、是、呢幾年啊，砰砰聲起嘅咧，全部都係私家車。佢嗰啲咩第一次登記税點加到加極嘅，越加就越多車咁。好啦，咁嘅情況之下咧， 你紅加西減咧，似乎都係有少少搞笑。點解咧？原來西隧而家已經去到 98%， 而紅隧、東隧好似講緊81、82啊嗰啲咁嘅數嘅。咁當你加一條減一條咧，其實就齊齊爆煲，係嘛？即係全部過曬100啦。咁、那個問題係你點樣去控制唔好咁多車過海，但係又唔係立法唔俾人過海，但係又唔係加價加到1000蚊一架車，個個都唔想過海咧？啊，呢、這個唔得噶嘛，香港唔係一個咁嘅社會嘛，咁咪要提供誘因啦。咁我提供嘅誘因係咩咧？就係話任何私家車喺早繁晚繁嘅時間過去咧，我咁多條不停車繳費嘅自動停嗰啲過海線咧，我留翻一條線，有個專人喺度睇住。當你一架車係三個人以上咧，喺嗰段時間咧就免費。嗱，你要湊夠兩個人喺你樓上樓下住一齊過海，架車免費唔係容易嘅。好多人都會話嘥氣啦，嗰條線結果可能就會空咗、嘥咗。咁我話唔緊要啊，呢個世界所有即係最有建設性嘅嘢，邊有人咁叻諗得通曬啊？全部都係摸住石頭過河啫嘛。咁你咪整個試行期3個月，整條咁嘅線，睇佢嘅效果點啦。嗱，好簡單。如果好踴躍嘅，你估少咗幾多私家車過海？3架變1架，你知唔知？今日大部分都係一架車過海噶嘛。咁咪開多條線咯，係咪？咁咪解決個問題咧。根本政府就唔需要個收入。佢主要隧道收費係為咗分流啫，唔完全唔係為咗收入。OK， 好啦，咁如果無人問津嘅，咁我已經減價，我冇理由唔通貼錢咩？係咪？咁你咪執咗佢，咁咪冇咗呢樣嘢咯。咁所以我做人嘅即係所謂嘅思維，不嬲都係呢樣嘢。呢個世界冇一樣嘢啊，俾你分析完咧，一定係啱。如果係啊，即係呢個係神先做得到啦。咁你咪試一試咯，試咗唔得咪唔做咯。咁但係個好處呢，就真係有啲人諗下，我3個人過海唔使俾錢，我返到嚟嘅時候呢就前後腳，不如大家飲下嘢呀，約埋一齊幾時一齊返啦，咁你一日慳成幾十蚊嘅。咁我覺得呢個係真係值得諗。嗱，咁亦都有人話1個變3個好難啦，不如變2個啦。咁我都覺得如果係2個人呢可以收半價，唯獨是呢有人嘅觀感唔好嘅，就申報利益，因為好多人有司機，我都有司機，咁個司機車住我半價咧，我都唔好意思，我講唔出口。咁但係其實有司機嘅人唔係多，如果大部分揸車嘅人2個人係半價，3個係免費咧，對成個過程我覺得會有好大幫助。咁唯一我解決唔到咧，就係個唔好嘅觀感。咁所以我今日都申報咗利益，我就話如果唔想諗。2個人半價，因為太爭議性啦，涉及司機啊，有錢大曬咁，咁不如就跳到3個人免費啦，咁就係咁啫。 不過田北辰啊，其實我哋如果以使用道路嘅效益咧，唔係應該鼓勵啲人用一啲載到更多客嘅車，譬如係去選擇即係公共交通工具啊，又或者係即係小巴啊等等，即係起碼嗰個載客嘅容量係多啦。咁但係其實如果你係將私家車3人或以上係免費嘅時候，其實都未必係可以削減，可能未必有機會削減到好多嘅道路使用者嘅啫。因为你其实而家你又想 说，系我住石头过河，我做3個月无人问津嘅，咪唔做咯。如果有嘅，咁我问下你啦。私家车过海人同公共交通嘅人，我可以话俾你听，其实系好唔同嘅人。 嗯， 唔系话因为悭钱佢就会搭公共交通，嗰啲人一早已经搭咗啦，佢又就脚啦，方唔方便啦，着住套西装啦，冷气啦。好多好多嘢影響佢嘅 ，OK， 尤其是嗰啲即係上班一族啊咁樣樣，咁所以即係正如鐵路搶巴士客唔係咁容易，巴士搶鐵路客唔係咁容易，公共交通搶呢個私家車客都唔容易。你知唔知我問過政府嘅，因為我閉門，我問過佢哋，我話沙中線過咗海，紅隧咪應該少咗好多私家車客，佢話唔係，咁你會諗有乜理由啫？ 即係做唔到

繼續翻翻嚟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嘅咁啊嗱，林志恩剛才我哋就同咧係立法會嘅議員啦，田北辰咧就傾緊咧，關於啊政府提出咧喺啊收回西隧嘅專營權之後咧，就推出一個擠塞嘅徵費，咁而啊田北辰就有另一個建議咧，就話考慮咧係私家車嘅共乘優惠，就建議三人啊去同坐一架私家車咧就可以免費嘅。繼續咧請翻啊田北辰翻嚟先，田北辰你好。 系， 嗱，首先我想再即系澄清多一点先。你嘅建议咧，所谓免费过海咧，系佢连原本嘅隧道费都系唔使俾嘅，系咪啊？ 绝对系嘅， 吓，完全系零收费。 即系话咧，五月十六号之后，全香港都以为红隧私家车过海会得畅顺好多，因为东铁就通车啦，咁啊直达会展啊、金钟啊，其实咧。問過曬鐵路港鐵啊、運輸署佢哋咧，東鐵過海只不過就搶咗少許嘅長途巴士線嘅生意，主要就分流咗喺九龍塘轉荃灣線過海嗰啲客，咁所以而家其實荃灣線朝頭早咧就冇以前咁逼啦，就舒服好多。放工亦是如是，放工荃灣線嘅月台咧而家少咗好多人，好易上車。以前就逼埋東鐵沿線嗰啲，跟住佢哋就走去九龍塘轉車嘛，係咪？咁所以我要話俾你聽，搭巴士嘅、搭鐵路嘅同埋私家車，其實係三批人嚟嘅。如果你要透過價錢、時間去影響佢哋，其實個百分比係好細，可能5%-10%。揸車嘅始終都想揸車，咁所以你紅加西減，其實就只有條條線都過咗8%。咁我又唔可以限制香港人唔揸車過海，因為香港唔係一個咁嘅地方。咁我就覺得提供誘因，等到三架私家車過海，如果可以有部分變咗一架車過海，再三個人，咁我免費咁咪梗係值得啦。政府都唔係等住隧道費去即係維持嗰啲即係政府開支㗎啦，因為其實隧道主要。根本就要嚟做分流作用，同埋佢壓抑唔好，真係個個都揸車過海，即、就、係、是、理論上可以全部免費嘅，係咪？咁、所以呢樣嘢，我覺得值得一試。當然好多人都會覺得由一個人揸車變咗三個人咧，其實就可能嗰條所謂共免費共乘嘅車道會得好空。咁我就話咪遲三個月唔得。你咪當我發噏風咯，咁如果得嘅，咁咪正中下懷啦。你減少好多車過海噶嘛，咁其實仲有一個中間方案都可以考慮咧，就兩個人咧就半價。不過咧個觀感咧就唔好啦，就係、是、因為如果請司機嗰啲，咁佢永遠都係半價，咁人哋話。即 係 好離譜啦， 係 咪？ 係咁，呢個係你嘅一個即係其實頭先會上面一個考慮啦，嚇林志恩。 係嗱，除咗私家車之外咧，其實而家有啲商用車，譬如的士咧，都唔少係即係一兩個人搭嘅啫。咁如果按你嗰個三個人就豁免徵費呢個原則咧，你覺得應唔應該適用埋喺的士上面咧？ 嗰、那個咧就要諗諗啦，睇下有幾多嘅後遺症，因為的士咁佢亦都可以同個乘客講，我再多一個，你啊可以唔使俾個隧道費，係咪？咁變咗佢就喺度再完一個又一個咁就好似違反咗的士嘅原則嘅咯喎。有少少好似做緊 Uber 啊嗰啲咁嘅生意啦，係咪？咁嗰樣嘢我就覺得暫時我就係想考慮私家車先啦。因為而家主要你睇翻政府啲數據咧，砰砰聲起製造擠塞，唯一嘅升幅就係私家車。咁所以大家要對症下藥，係咪？你唔好頭痛醫腳啊嘛。其他有啲嘢唔做，我覺得冇乜所謂，但係私家車一定要做，因為而家社會各方面又進步啦，又冷氣啊，又舒服啊，好多好多嘢咧，係令到真係私家車真係一個。是很多人都覺得有這樣的需要的，你想想現在連泊車位都不夠，那些人都還是這麼多人駕駛私家車，那這個需求永遠會有，我當然希望他多些轉乘公共交通，那的而且確有一部分會，但是其實遲早都不一定搞得定，除非你去交易州這個新的中環，是不是？就是代替了我們現有的中環，這只有一個港市，幾十年後的事。 咁所以值得一試，我純粹就話試三個月，冇嘢噶，係咪？ 但係阿田北辰，即係簡單地想請問啦，你係咪唔支持擠塞徵費呢一個概念啊？ 我支持， 都支持。 擠塞徵費之上加多我呢樣嘢，因為擠塞徵費其實係鼓勵啲人喺唔同嘅時間過海嘅啫，有少少似港鐵嗰啲早鳥計劃啊啲咁嘅嘢。但係你過咗海，咪一樣咁多車，咪一樣塞到暈。 嗯， 只不過佢可能早啲去或者遲啲出車啫嘛。唔影響佢係咪決定揸車過海㗎嘛？佢只不過將原本全世界都係嗰半個鐘頭過海嘅，可能拉闊到一個鐘啊嘛，係嘛？ 嗯， 啊，咁但係始終啲車過曬海，咪港島嗰邊咪塞到暈咯。 嗯， 係咪停車場又爆棚又泊唔到位，好多嘢啊嘛？咁我三架車變一架車，咁你有位啦啩？ 嗯，我想问多你一个问题，因为你头先讲话三个人夹埋，即系同一架私家车过海咧，就豁免咗嗰、那个，直情系豁免嗰个隧道嘅收费。咁但系我哋嗰个隧道收费同埋嗰个挤塞征费，应该定系一个点样水平咧，先令到啲人有因去夹埋坐同一架车咧？ 唔系，佢而家挤塞征费嘅意思就系早晚时间、嗯，譬如话你平均系收40元嘅咧，佢有啲时间可能收50，有啲收30啊，或者咁长下嘢。 嗯， 去拉阔啲嗰个 peak of the peak。咁我而家讲紧呢个咧，就系、是、总之唔令无论你早饭时间边个阶段 ，OK， 总之你三个人以上过海就免费咯。你7:30又得，9:30又得，即系喺早饭嘅开始或者早饭嘅尾都得。主要就鼓励 carpool 嘅啫。 嗯。好多谢晒你，田北辰，倾到呢一度啊。田北辰咧系实政圆桌嘅立法会议员嚟嘅。林先生，不如我哋先听听听众，跟住再继续讨论啊。电话号码18723111，有黄先生喺度啊。黄生你好， 喂你好，各位主持 你好， 系你好，有咩睇翻？ 我啱听完阿田生嘅意见咧，我少少意见想发表一下嘅。 系， 所以佢话坐三个人咧可以免费过海咧，我相信好快咧喺尖沙咀或者湾仔咧每一个地方咧可以免费俾人即系。啲市民咧上私家車過海免費，跟住咧就呢、這個效用係完全失去嘅，完全根本唔需要考慮呢個問題。 嗯， 因為我如果自己先揸住架私家車想免費車多兩個人，咁我就可以免費嘅。我梗係去喺 social media 話俾人聽，喂，你我幾時會過海？跟住咧就好多車咧去到上客，根本只要減輕少少嘅人客，車咧都係咁照過，根本於事無補。 嗯。解決 咁其實，如果我相信最大問題，頭先阿前生話佢係要頭痛醫頭，我冇錯。咁最大問題係私家車嘅量啊嘛，每個日每個月都係不停咁增加。咁點解呢？因為太易去買私家車啦。 嗯， 我買私家車幾萬蚊， 嗯， 即係幾萬蚊首期，跟住每個月供幾千蚊， 嗯， 好易做到。一般人市民大部分嘅市民都可能有機會做。咁當然停車位一個問題啦，咁但係佢當然會考慮呢個問題啦。佢有車位買咗就 OK 啦。咁但係其實你話過海呢度咧就。根本是要解決有因不是問題、是減少私家車的數量。 嗯，好啊，多謝曬啊黃先生的意見和睇法嘅。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有聽眾問蕭叔叔 ，How do we say？政府官员最中意讲嘅，尽最大努力去做一件事，尽最大努力。英文咧其实咧有一个 expression 我都成日用嘅，咁呢个系一个比较正式啲嘅场合咧就会用到 ，to use our best endeavor to do something。endeavor，E-N-D-E-A-V-O-U-R， 英式英文嘅全法。to use our best endeavor to do something，to use our best endeavor to do something 咧就系咧我哋尽我哋最尽嘅能力。譬如我哋成日有時 contract 上面見到啦，咁呢個簽約嘅 party 係需要盡佢最大嘅努力咧，去完成一件事嘅。OK，use her or his best endeavor to do something. I'm going to use my best endeavor to do something， 就係呢個所謂盡最大努力啦。希望解答到聽眾嘅問題啦。今日講到呢度。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先有个特别交通消息，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九龙面粉厂有交通意外，一带交通非常挤塞，龙尾分别去到东隧管道内、环保大道近香港单车馆。东隧往九龙方向是车多间封的，龙尾是在和富中心，驾驶人士请考虑改道行驶。其实林志恩现在都是个即繁忙时间，这段时间过去是繁忙时间。如果譬如以田北神的構想是真的，譬如三人以上就可以那個私家車呢連過海隧道費都不給的時候，會不會真的有個誘因是令到大家很積極地去約一起去拼車呢？但是在技術上因為我們現在想個速度可以快一點，就當然是不停車收費啦，咁但係佢用呢個方法咧，佢又需要係停車收費喎。咁喺技術上又點樣可以處理咧？ 係因為嗱，頭先提到其實如果我哋講緊啦，即係嗰啲要攞優惠嘅車就行同一條線，咁嗰個收費處嘅人其實佢都要睇下架車入邊有幾多個人先至決定係咪有得俾優惠噶嘛。咁啊呢度又會唔會其實都可能要用咗幾秒時間，就反而令到嗰條隧道更加擠塞咧？咁樣呢個一個問題啦。另一個問題咧就係話大家夾埋一齊用同一架車，我相信咧係放工時間係大家彈性大啲，但係如果翻工時間呢樣又真係有幾多人可以做到咧？咁我都覺得係一個疑問嚟嘅。 嗱18731啦，大家有咩睇法咧？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傾傾噶。咁啊，其實林志恩喺個委員會入邊咧，亦都有其他嘅議員提出其他嘅睇法啦，譬如佢哋就。陳恆斌就建議要改善泊車轉乘的問題的。另外呢也都有議員就說其實是現在過海的公共交通工具容載量是不足，所以譬如陳學峰就說即你本身的公營交通的本身的營載客量你是不是應該要去考慮一下呢？如果你繼續是這麼逼的時候，只是會令市民改為駕私家車的。 另外也有一個討論點，就是那個即係擠塞徵費水平應該點樣定啦？因為如果你定得太低咧，其實啲人都會照俾嘅。咁但係如果你定得太高咧，有啲車主就認為啊，其實你就等同係懲罰緊要揸私家車過海嘅車主一樣。 嗱，18731可以打嚟傾傾。電話旁邊咧都請嚟香港汽車會嘅會長李耀培。李耀培你好。 系，大家好。 系嗱，对于政府咧，擠塞徵費呢一個建議咧，特別係針對私家車嘅，你自己點睇咧？ 我覺得咧，隧道塞車咧係幾十年嘅，唔係而家私家車多咗先至開始嘅。咁咧，換個説話講，就算而家三條隧道都好啦，響政府俾出嘅一啲數據咧，都係話紅隧、東隧已經飽和啦，西隧咧都90%。咁所以大家都見到咧，即係話其實隧道咧坦白講翻咧，到今時今日嘅人同埋車咧係唔夠用啊。咁所以咧，你再推出去一个叫做擠塞徵費咧，咁当然咧，即係话大家都明白嘅擠塞徵費嘅意思咧，即係话你用某啲时段咧就係、是、加贵啲咁样。咁但係大家都要知道，而家三条隧道咧嗰、那个费用咧，而家除咗呢一个我哋叫做大老山应该呢就是话除咗而家呢一个叫做睇下先啦，除咗係新界嘅有一条隧道呢係贵过佢之外呢，其实而家三条海底隧道嘅价钱都贵过晒而家我哋所有全港嘅隧道嘅。咁换个说话讲呢，即係话咁贵都有咁多人用，甚至呢都係排队都会用。咁呢個呢就證明一個呢就話有咁嘅需要啊。咁過海翻工或者各樣嘢呢，大家都明白啦，因為過往幾十年呢都係呢政府一個叫做房屋嘅不宜，全部移曬新界，所以而家翻工嗰啲喺九龍香港嗰啲呢，佢就要呢買架車呢、啊、雖然住得好遠啦，買架車呢就要翻工。咁所以對於這個擠塞徵費呢，喺我自己覺得嚟計呢就並不一定行得通嘅。咁當然啦，就到2023年咧， 嗰、那個三隧啊，即係話西隧都收翻咧。咁其實要做好啲咧，就三隧嘅分流啦，同埋咧正話去提過一啲咧叫不停車嘅收費啦。咁再繼而嘅話咧，做多啲咧，如果係有因希望私家車車主唔好用個隧道嘅話咧，做多啲喺新界嘅泊車轉乘，係要方便到咧揸車嘅人咧。去到一啲泊車轉乘咧，佢就已經係可以擺低架車，而用啲孖餐食咧就過海。咁當然咧，而家嚟計咧做得唔係咁好嘅。 嗯， 因為第一喺新界嘅一啲老遠嘅地方嘅泊車轉乘好少。第二咧，好多時都悶啊，好多人都好驚住咧去到嘅時間咧已經咧係即係爆咗棚啦，咁死火啦，咁唔知揸架車去邊度噶嘛。咁所以亦都要喺泊車轉乘嘅時間做好啲。例如有啲 apps 咧，就係話知道個泊車轉乘，仲有冇位啦，甚至係咪可以預 book 位啦？咁樣嘅話咧，就解決咧係好過用一個叫做擠塞徵費咯。 但係李耀培啊，其實咧而家擠塞徵費嘅一個概念咧，就係調節唔同時間嘅車輛嘅流量啊嘛。即係話其實佢唔係完全係唔俾你用啦嚇，或者係其他方法啦。咁但係其實佢最主要就係、譬如如果你平時係一定要八點先至出門口，然之後咧就八點九咧就過紅磡海底隧道，咁其实佢就系鼓励你，譬如你七点就出门口，然之后七点九就过红磡海底隧道，咁你咪唔使俾嗰个挤塞征费，即系从而都达到一个分流嘅作用咯。咁 嗱呢样嘢咧，听起上嚟咧好好嘅，但实际上咧，我谂我哋以作为一个中产一个打工仔嚟计嘅话咧，大家都明白啦，翻工时间有冇可能褪迟两个钟先翻工？或者是犧牲早兩個鐘頭去翻工，咁我覺得咧呢個唔切實際，因為我正話都講咧，而家揸車過海翻工嘅人係有實際嘅需要，佢唔係去shopping 啊，或者咧係 Sunday driver 去玩啊，而係最主要而家嘅問題咧就係話翻工放工咧係最忙嘅時間，咁換句説話講咧，你用呢啲時段去加貴佢，佢又需要係呢段時段去真係需要呢、这、一個揸車過海嘅，咁你咪變咗懲罰佢咯。咁所以我覺得咧，即係聽起上嚟一個方法，但實際上行不通啊嘛。我正話都講咧，幾十年嚟咧隧道都係塞車嘅。咁你估揸車嘅人特登係嘥咁多時間，又要俾錢先至去塞個隧道咩？佢真係有咁嘅需要。 係你頭先講咗呢一點嚇，咁不如林子欣 好。另外仲有咧一個建議咧，就係話，不如三條隧道喺繁忙時段都劃一同一個收費。咁嗰個構思就係、是、即係避免嗰一啲私家車繞路去一個平啲嘅隧道，但係其實係遠啲嘅。咁呢個就係、是會避免影響咗即係附近嘅交通啦。你又點樣睇呢個建議咧？ 嗱，呢個係一個好嘅建議嘅。如果真係做到三隧分流，同埋咧價錢咧差不多嘅時間嘅話咧，就唔使好似而家紅隧最平咧，個個走曬去紅隧。咁其實揸車咧，即係希望點到點啊！呢個係最好嘅方法，係嘛？又慳油又慳時間。咁所以咧，即係話我覺得政府方面應該收翻隧道之後咧，就平衡翻三條隧道嘅收費差不多啊。咁之後嘅話咧，就係、是、用不停車收費。咁樣咧睇一睇嘅時間咧，嗰、那個三隧嘅分流嘅情況，甚至如果你係想私家車少用於個隧道咧，做好嗰個咧泊車嘅停車嘅轉乘，咁呢個係一個係正確嘅方法。 好，唔該曬你，李耀培傾到呢一度啊。不過林子欣咧，如果講到即係就算將三條隧道啊收費一樣嘅時候，咁其實個分流效果又應該係點樣去定咧？到時就反而可能咧最便利嘅紅隧咧。依然會最塞， 依然會最塞，可能都有機會係咁。 嚇，係啊，咁啊，關於依個議題咧，有機會再同大家傾過。跟住我哋有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進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龍麵粉廠嘅意外仲係處理緊，龍尾分別去到東隧嘅收費廣場、將軍澳隧道公路近單車館公園，反方向去油塘嘅快線都係封閉咗噶，龍尾就去到海濱道公園。而家東區海底隧道去九龍方向實施緊間歇性封閉措施。港岛入口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和香港电影资料馆。其他隧道的情况， 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干诺道中近大会堂，告士打道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近黄竹坑医院，香港仔隧道不行车多，正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而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是接近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红西市通天酒业。美元兑其他貨幣的現價，港元 7.85， 日元 134.82， 瑞士法郎 0.965， 加元 1.298， 人民幣 6.706， 英鎊對美元 1.23， 歐元對美元 1.052， 歐元對美元 0.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34。 港金是報17320元，比上日收市升170元。倫敦金每盎司買入價1847.28美元，賣出價1848.2美元。港匯指數99.8，跌0.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世界花园的快线有意外，咁而家大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接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就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世界花园的快线有意外，龙尾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另外在吐露港公路因为路面有障碍物，而家出九龙方向近住新丰花园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龙尾去到近梅树坑。就是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丰花园因为路面有障碍物，部分行车线是封闭，龙尾近梅树坑。至于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的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一带的交通仍然是比较繁忙，车龙有大消散的。鲤鱼门道和将军澳道去观塘绕道的交通仍然都是比较繁忙，龙尾就分别去到东隧收费广场和环保大道近单车馆公园。东隧去九龙方向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就已经取消，但是东隧港岛去九龙的车龙比较长，东行的龙尾近和富中心。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东区走廊近城市花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黄竹坑入口。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空中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近星河明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正佳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一路去到干诺道中近大会堂段。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的车龙就塞到去纪元。九龙方面，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的车龙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反方向去返油塘的龙尾去到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咁而家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的交通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过咗佐敦谷公园。后少少都系出九龙方向，近住安秀道一段的龙尾就喺井栏树。新界方面，同样在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埔仔村那段，现在的车龙就沿住影业路一路排到去宝宁路近宝林北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近红天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塞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林北路宝林村去秀茂坪。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故宫文化博物馆标准票价是50元，特别展览门票是120元。杨女士你好， 博物馆咧展出咧咁多历史珍贵嘅文物，票价咧唔可以话咧我哋要同人哋斗平啊。 叶生， 可唔可以安排一啲门票啊？长者现场买得到咯，手机程式网上购买咧比较困难啊。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细数25年，主持曾卓然、高福慧。 在90年代咧，香港嘅公共空间系非常之不足嘅，要喺市区搵一片草地咧，当时就只有维园啦。中秋嘅夜晚，我哋都会喜欢到维园啊，当时咧仲会攞啲月饼罐咧去煲立，喺烛光下赏月。细路仔咧都唔知道玩火原来系一件好危险嘅事。 香港系美食之都同购物天堂，一直都吸引外地旅客。2004年，个人游计划逐步扩大，令原本已经急增嘅内地访港旅客人次进一步上升。2004年，循个人游计划来港嘅内地旅客接近430万人次。 而家你睇下西九文化区、尖沙咀到黄埔嘅海滨长廊、北角码头嗰边边嘅公园，呢啲多咗咁多能够赏月嘅好地方，我相信呢啲嘅发展咧，亦都同发展旅游业系有一定关系。旅游业需要香港有美好嘅市容，其实系一件好事，亦都系香港嘅旅游业能够成功嘅一大原因。 近20年。嚟香港或途经香港嘅内地旅客人次趋势持续向上，由2007年嘅1550万人次上升到2019年嘅4400万人次。直至2020年，受到新冠疫情嘅影响，来港或途经香港嘅内地旅客显著下跌至只有270万人次。 其实不是很多个城市真的有资格发展旅游业的，能够成为一座世界旅客都愿意回来的城市必定是一种运气。我自己对城市有一个相当个人的观点，我认为一个城市真正能为下一代留下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美感。 细数25年，星期一至五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努力咗咁耐，无非想退休生活继续精彩。香港年金将你累积多年嘅财富转化成终身稳定嘅收入，持续守护你同家人嘅生活。成功投保仲有机会获享保费折扣，即打2512-5000了解更多啦。推广期由2022年6月1日至12月31日。产品涉及风险，计划及保费折扣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Yeah. 时间来到晚上的6:43，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陈燕平和林子欣在这里。林子欣，不如我们又谈一谈，就是有关是这个历史建筑的保育的问题。因为其实早前就保育历史建筑咨询委员会是公布了第六期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的头那四栋的历史建筑，它的一些保育的建议的。其实包括了哪四栋呢？就是第一，就是大潭督原水原水抽水站啦的员工宿舍群啦。咁跟住第二个呢，就是白楼的。咁第三个呢，就是位于湾仔司徒拔道的景贤里啦。而第四个呢，就是位于荃湾马湾的方圆书室的。咁呢四个的建筑分别会成为咗啲乜嘢用途呢？譬如举个例，就是大潭督原水抽水站員工的宿舍群咧，佢就會用咗嚟咧做一啲同STEM 嘅幼兒教育咧相關嘅用途啦，係以自然體驗為主啦。咁至於咧位於青山公路丁九段嘅白樓咧，就會成為咗一啲同國史教育咧相關嘅用途嘅。而位於係馬灣嘅方圓書室啦，就會變翻佢原本一個叫做波波齋嘅功能啊，就會係加入翻一啲嘅創科元素嘅歷史啊、文化同埋生態環境啊呢啲嘅活動。咁至於咧景賢里啦，大家我諗都有啲印象咧，即係當年景賢里咧其實係拆緊嘅時候咧，就被保育人士即係亦都係社會要求之下咧，就突然咗叫停啦咁樣。咁佢而家會變為啲乜嘢嘢咧？就會變為一個叫做即係普洱茶嘅養生殿啊，結合咗普洱茶同埋中醫藥嘅元素喺入邊。 是啊，你提到景賢里咧，其實2008年已經列入成為呢個法定古蹟，但我記得中咧就係佢過去咧第三、第四期咧呢個活化計劃咧，其實都流標嘅。咁去到今次咧，即係14年之後啦嚇，即係佢列入法定古蹟之後嘅14年咧，到今日咧先至有團體中標。咁佢今次咧已經係第三度咧被納入計劃啦。咁而負責咧審批嘅保育歷史建築諮詢委員會主席劉子鵬都有解釋嘅，佢就話即係景賢里咧就唔係咁容易去做活化，因为咧佢始终系一个法定古迹啦，咁所以又唔可以太多人流喺入边咧进行嘅活动，又唔可以太激烈。但同时咧，佢又要平衡咧嗰个营运嘅成本，咁所以咧就解释到咧，即系点解过去咧有两次咧嘅嗰个招标咧，其实都系出现一个流标嘅状况。咁啊，陈燕平今次呢一个方案其实嗰个构思又系点样咧？ 嗱，佢成个构思咧，佢就话即系做一个养生殿嘅，咁就会成为一个。即係加深社會大眾咧對普洱茶啦、中醫藥啦同埋藥材認識啦，嘅一個咁樣嘅健康生活地標同埋學習中心咁樣，咁亦都話會利用咧景賢里嘅建築咯，去反映翻咧香港上層華人社區咧喺30年代到80年代嘅生活方式嘅轉變啦。嗱，咁啊具體而言，其實佢會係有啲咩做咧？就譬如會係提供一啲嘅即係課程啊，一啲叫黃昏音樂會啊，去幫有需要的人士去管理压力啦，加深焦虑的认识啦。咁除此之外咧，亦都会系做一啲咧同中国传统饮食同埋茶艺文化咧相关嘅嘢噶噃。啊，佢咧会有一啲嘅导赏团嘅。咁但系咧，如果你想喺嗰度留耐啲嘅话咧，可能咧就要系参加佢入边嘅其他嘅活动啦。譬如头先讲到话即系一啲嘅茶嘅活动咧，咁其实即系市民咧系可以俾300到400元咧，就有2.5小時嘅一啲嘅高級普洱茶啦，同埋餐點嘅，咁啊即係中式嘅 high tea 啦，有啲人形容為。咁另外一個咧就係一啲嘅私房菜嘅宴會啊，咁啊每日咧係最多咧就開兩席，但係每圍嘅收費咧都好貴喎，10,000元喎。 係啊，我都即係留意到今日咧，其實報章啊、傳媒討論得最多都係呢個私房菜收費啦。咁但係咧，我哋講翻轉頭，即係其實點解呢一啲嘅即係歷史建築項目咧要收費咧？就因為咧政府咧嗰個活化歷史建築項目咧，其實會有一次過嘅撥款嘅，咁就係應付佢頭嗰兩年。 年的一些營運的赤字和一些開辦的成本，但是就有個上限就500万的、然後呢那個營運機構呢它就要自負盈虧的了，所以呢都要想一些方法，就是怎樣可以即維持那個收入啦。還有呢今次那個項目呢其實是由即三個組織即合作去進行的，除了天大研究所之外呢也都有一個國際普利茶協會和中醫藥全球促進會協辦的，就希望有一個互補的效應。 但是究竟即系成个嘅计划啊，咁啊，大家点睇咧？同埋当佢变咗做一个叫推广普洱茶，但系如果你想喺嗰度即系有其他嘅一啲饮食嘅活动咧，可能你要俾高啲嘅价钱、你又觉得即系会唔会系即系接受到咧吓、因为讲紧人均可能要成1000蚊啊，啲全部同佢计过。1872311，欢迎打电话嚟咧，同我哋讲一讲你嘅意见同睇法啦。啊，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就是这个项目的负责获选的机构，就是天大研究院香港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吴文华。吴文华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 吴文华，今次呢你们就是天大研究院和另外那两个机构呢去到做协办的了。但实际上是你们那个在整个保育里面那个角色会是怎样呢？因为如果你们看我们看回你们所提供的一些简介啦，譬如加深大众对普洱茶或者中医药啊药材的认识，那你们两个协办机构都看个名字就有这些背景啦。但是你们自己又会做啲咩嘅角色喺度咧？ 系咁，其实今次咧就天大研究院就做牵头嘅，咁就其实最主要咧系另外两个嘅机构咧，其实都系我哋系天大集团嘅一啲慈善机构嚟嘅，咁我哋就会合作一齐咧就做呢一个养生殿啦。咁我哋将来咧就系会请即系聘请一啲咧系同保育嗰方面有关啦。同埋咧喺呢一個教育方面有關嘅人士咧，係作為我哋嘅團隊咧，就係、推廣唔單止係中醫藥同埋呢一個茶藝方面嘅文化啦，亦都係講關於即係關於養生同埋即係點樣去維持健康生活平衡即係一個我哋叫身心靈嘅平衡點嗰方面嘅認識嘅。咁我哋希望咧可以係唔同嘅年齡層嘅朋友咧都可以嚟到呢、一個景賢里嗰度咧，就可以除咗參觀之外咧，亦都可以參加我哋嘅活動，就變咗對於將來咧點樣可以維持一個健康嘅生活咧，係有更加多嘅認識嘅。 我哋睇翻咧，保育歷史建築諮詢委員會咧，其實佢審批一啲活化方案嘅時候咧，都要符合一啲條件啦，即係譬如可能彰顯歷史價值啊，要符合一啲技術範疇啊，要有社會價值等等啦。其實咧，你哋喺構思咧，竟然嚟呢個活化方案嘅時候咧，最高難度咧，其實係要去符合邊一項嘅要求咧？ 嗱，佢最主要就係因為佢係一級文物啦，所以變咗係完全所有嘅有歷史價值嘅裝置啊，譬如佢嘅間隔咧係都唔可以喐嘅。咁就咁我哋喺保育方面嗰個咧，我哋都有信心即係做到嘅，因為呢度我哋喺國內又好，喺香港都好咧，都有足夠嘅人才。反嚟嗰個難度咧，係點樣可以令到無障礙通道呢樣嘢可以做得到？因為嗰啲舊嘅建築咧，或者大家都了解到咧，佢有好多嗰啲好似門檻啊嘅地方，同埋佢好多樓梯級嘅。咁我哋好希望咧，日後咧係可以多啲，就算係輪椅嘅人士啦，都可以好自由咁喺嗰度去得到。咁所以每一層咧，我哋都要花費好多嘅心機咧，去諗點樣可以克服到嗰啲即係佢唔平嘅嗰啲路啊，或者嗰啲即係走廊啊嗰啲咧，係點樣做得到咧？咁呢個係最大嘅難度咯。 另外亦都想問啦，嗱，因為其實你哋會有一啲收費項目啦，咁最主要就係即係有一啲下午茶啊、私房菜等等啦。其實就想問一下咧，即係你哋最主要嘅收入會係邊樣，同埋點樣可以做到一個可持續發展咧？ 其實呢個都係我哋一個好頭痛嘅一個，即係你知咧，我哋係好緊張景賢里，同埋我哋覺得咧，即係再有去荒廢嘅話咧，係好嘥咗呢個地方，應該俾市民盡量係可以用得到同埋去得到嘅。咁所以嗱，我哋一方面咧又要提供免費嘅導賞團啦，咁但係我哋亦都要收翻一啲費用咧，令到可以有翻足夠嘅收入 可以誒將來咧係可以維持得到嘅。咁咁呢個其中一樣嘢就係一啲同飲食有關嘅，就包括我哋想提供嘅下午茶啦，就同埋一個私房菜。咁有啲朋友都有提及嘅，即係私房菜個價錢會唔會係好似稍高咧咁樣？咁其實話如果大家咧可以諗一諗，因為佢成個大宅咧，淨係得兩個房咧，係每度有一張台，即係加埋佢兩個房咧係通嘅，即係打通嘅。咁所以即係最多係擺多兩張台。咁如果大家係想有啲私隱嘅話咧，即係你只可以有一個 booking， 咁即係話你可以一係一張台，一係你可以攞曬兩張台，譬如你一家人有十幾二十人啦，咁樣你啱啱可以攞曬咯。咁其實有少少嘅感覺咧，就係包場嘅感覺啦，因為佢係可以用曬嘅大廳啦，同埋我哋有個後院啦，有嗰啲我哋叫 courtyard 啦嚇，即係變咗咧佢又有啲地方可以坐下，有地方聽下啲輕音樂啊，咁即係變咗佢可以早啲嚟。即係有一個好休閒嘅地方，可以招呼一下啲客人，然後咧就去食下飯，然後即係變咗呢一個成個感覺咧，係真係好似嗰係自己嘅地方、自己嘅屋企咁樣嘅。即係我又好想俾到個即係用家咧，佢哋感覺呢個係我嘅屋企，我係招呼我啲人客咁樣。咁所以我有曬廳、有曬飯廳，同埋有曬啲園林嘅地方，俾大家可以用得到嘅。即係有少少包場嘅感覺咯，即係。 但另一方面，你哋點樣可以達到嗰個收支平衡？因為譬如你頭先講到嗰個私房菜啦，其實你都係一日最多兩席嘅啫嘛。 係啊，係啊， 其實變咗即係嗰度你哋會唔會預期真係晚晚都可以滿曬兩席咁樣咧？咁其實你哋條數係點樣計出嚟咧？ 我哋咧條我哋同政府商討嘅時候咧，我哋都好認真咁樣睇啲數嘅。我哋圍起上嚟咧，就喺嗰、那個早上嗰啲叫導賞團咧，其實我哋係可以包，即、就、係、是、我哋，因為我哋中間除咗係佢就行，即、就、係、是、一個導賞團之外咧，我哋都有糕點同埋有茶可以佢可以俾少少嘅收費咧，係可以嚟得到嘅，或者享用得到嘅。咁嗰啲咧，我哋係差不多係圍皮嘅啫，即係冇唔會有賺嘅。咁就所以所有嘅收入咧，主要咧係嚟自三方面。一方面咧就係頭先我講嘅係下午茶同埋私房菜啦。第二咧就係我哋會有啲地方係可以租出去俾人用嘅，即係譬如有啲房咧係可以譬如我哋有一個叫做紫檀廳咧，係可以攞嚟開下 party 啊，或者係攞嚟做展覽啊、開下會啊嗰啲。咁我哋嗰啲都收費，即係收即係段中計咯。咁費用就唔係好多嘅，咁但係呢個都係一個收入嘅來源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賣我哋啲紀念品啦。咁我哋相信咧嚟得我哋嗰度去參觀嘅咧，即係走都好希望帶少少有啲特色嘅紀念品可以帶翻屋企啦。咁我哋因為茶葉同埋中醫藥咧係我哋嘅主要嘅即係。是推動的的文化啦，所以變咗我哋都會在茶葉啊同埋中草藥嗰方面咧，我哋都會有啲即係物品可以大家當紀念品咁樣買翻去屋企，譬如煲湯嘅湯包啦，茶葉攞嚟沖茶嗰啲唔同嘅等級嘅普洱茶或者其他嘅茶葉啦，咁呢啲我哋都希望喺嗰度帶嚟多啲嘅收入。 因为咧，竟然你德国佢活化系有个难度，就系佢唔系似中环街市嗰个系喺闹市入边，即系啲人可能经过都会去到啦，即系佢个位置比较吊脚一啲嘅，佢又未必系一个社区入边啦。咁你哋会预计咧，其实每日大概有几多少人次系会可以嚟到参观咧？ 我哋咧就分两橛嘅。朝頭早咧，我哋就係有導賞團啦。咁我哋差不多每二十分鐘咧，就有一班van 仔，即係我哋嗰啲叫做穿梭嘅小巴啦，就由地鐵站喺啲金鐘地鐵站咧，係由嗰度咧就可以直上嚟景賢里嘅。然後就佢所以佢訂譬如一個導賞團嘅時候咧，佢就要訂埋時間，就咁我哋跟住就去 check 埋。就邊班車話俾佢聽，咁佢就變咗佢就可以搭嗰班車上嚟，然後即係走咧，我預佢哋每一個團咧，大概留喺度嘅時間咧，就都係大概個半鐘頭到啦。咁變咗佢哋就個半鐘之後咧，又一班車翻落去咁樣，咁即係變咗咧，就嚟嘅人咧，全部都係要坐小巴，就變咗唔需要影響到我哋周邊嘅即係市民，佢哋住喺我哋周邊嗰啲就會覺得好有人同佢搶車啊咁樣。 咁所以就会方便好多。咁就到下昼嗰阵时候咧，咁我哋因为就冇咗嗰个动赏团，但系我哋就会有啲兴趣班，同埋咧有啲人嚟饮下午茶啊咁样啦。咁嗰度咧，我哋大概咧系九个字至一个钟头咧会有一班车嘅。咁咧就俾嗰啲嚟上堂啊，或者系需要用我哋交通嘅朋友咧，佢哋就可以照坐呢一啲穿梭巴士即系小巴咧上嚟噶啦。 嗯。好啊，吴文华，暂时同你倾到呢度啊，麻烦晒。系吴文华咧，就系天台研究院香港政策研究中心嘅主任嚟嘅。其实林志恩竟然你咧就系一个法定古迹啦吓。咁其实咧，政府除咗系即系佢营运咧可以俾到500万嘅资助佢之外咧，另外咧佢喺每个嘅项目入边咧，亦都会系即系留一啲嘅资源啦，去嚟做活化同埋修复工程嘅。譬如竟然你咧就系留咗系1.8亿嘅噃。 系啊。咁同埋咧，如果我哋睇翻头先咧，即系研究院预计个数目咧，就系佢嗰啲收费项目咧，其实每年都可以收到大概3000万嘅，就去抵消咧佢每年嗰一啲营运上面开支。 咁但系终究咧，如果我哋讲到即系呢啲嘅历史建筑咧，点样可以保留到佢嘅生命力之余，又唔会令人觉得咧佢系变咗一啲即系要 商业活动啊， 商业活动或者要俾好贵嘅钱咧先至去到咧？咁中间嗰个位其实点样去拿捏咧？这个似乎即系社会咧，仲有机会喺度摸索紧嘅。先听一节7点嘅新闻报道。 分批运送到港，虽然北京同香港嘅疫情发展令布展工作出现挑战，但系有信心可以如期开幕。香港故宫共有9个展厅，今日率先安排其中3个展厅俾传媒预览。其中3号展厅将会展出嚟自北京故宫博物院嘅169件陶瓷文物。横跨新石器时代至到清朝，王伊柔又话：北京故宫借出嘅文物非常珍贵，基于文物保护考虑，部分只会展出几个月，一啲国宝级嘅古代书画作更加只会展出几个礼拜。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听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中期渐转天晴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较早前近住世界花园快线嘅意外仲系处理紧，一带交通非常挤塞，而家车龙排到去沙田路近沙田第一城。就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世界花园嘅快线有意外，龙尾沙田第一城。另外喺观塘嘅开源道回旋处，近观塘码头，因为有意外咧，一带嘅交通繁忙，最主要影响到伟业街去油塘方向嘅车龙咧排到近海滨汇。就喺观塘嘅开源道回旋处，近观塘码头有交通意外，龙尾伟业街近海滨汇。至于较早前咧，吐露港公路嘅路面障碍物已经清理好。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丰花园嘅封路重开，车龙咧大消散，龙尾近梅树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干诺道中近大会堂，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东区走廊近城市花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香港仔隧道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车多，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近住狮隧嘅车龙排到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益京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排到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龙尾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西去西环方向近住正街那段的交通仍然都是比较繁忙，车龙一路排到去告士打道近市超域道，木扶林道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基督教华人坟场。九龙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塞到去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车龙排到近牛头角下村，反方向去翻观塘龙尾龙 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的交通非常挤塞，车龙一路排到去腾龙台。新界方面，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埔仔村那段的交通亦都是繁忙的，龙尾排到过了亚公湾路。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大涌口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濠涌。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十八乡交汇处的交通繁忙，龙尾近同仁新村交汇处。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的车龙就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去小西湾。最后食安仔就提提你，留意包装上的低盐低糖无盐无糖标签，咁就可以食得精明又健康。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八三零。迪丽热巴、任嘉伦领衔主演《御交记》， 青雨乱鸟嚟到凌霜台，长意主动请缨，带人前去六台山救出无辜仙友。与此同时，雨君亦都派人对仙师傅展开剿灭，几温和又会点样帮长意呢？ 国剧八三零《御交记》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东欧国家塞尔维亚早前举行大选，这个国家和北约的关系再次受到关注。北约曾经在1999年介入科索沃冲突事件，空袭塞尔维亚一共78日，当时伤亡惨重。科索沃境内的塞尔维亚族和阿尔巴尼亚族之间的冲突由来已久，直到1999年冲突加剧，北约指控塞族人对阿族人进行大屠杀，于是以人道之名进行军事干预。阿族人在西方的协助之下，在2008年1月底宣布独立。塞族人认为科索沃是他们的文化摇篮，但是亚族人一样是科索沃是他们的圣地。根据历史，远古时期亚族人的祖先有踏足过科索沃，到了六七世纪，越来越多南斯拉夫人定居于那里，并纳入东罗马帝国版图之中。14世纪奥图曼帝国占领了巴尔干半岛，将改信伊斯兰教的亚族人移居到科索沃，坚守东正教的塞族人被迫离开。一战之后，帝国瓦解，塞族人重新控制科索沃，但是亚族人人口已经占多数，却被塞族人歧视，于是组织解放军还击，寻求独立，引爆内战。独立后的科索沃到目前为止，有接近一半联合国成员国不予承认，当中不少亦都正在面对自己国内的分离主义挑战。科索沃的独立仍然是举步维艰。蓝地球，张翠容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 无限， 知识。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 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时间嚟到晚上嘅7:12，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先有一个嘅特别嘅报告，就系、是、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上水清河村青仲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嗱，林志恩啊，其实咧近排咧，我哋都有几个嘅劳工议题咧系值得关注嘅，亦都系喺立法会入边处理嘅。嗱，其中一个当然就系强积金取消对冲嘅安排啦。咁而喺前两日嘅立法会会议咧，亦都通过咗雇佣条例嘅修订啦，令到一啲咧可能系因为譬如系因为受检疫啊嘅原因咧，而唔能够上班嘅人士咧，喺佢得到嗰个保障上面咧系明确咗啦。咁而另外一个嘅议题咧，就系立法会亦都通过咗咧，就系破产欠薪破产欠薪保障条例入边嘅一个嘅修订。就是将破欠基金各项的特惠款项上限都是提高了。譬如现在原本的欠薪的上限是几多呢？就是36,000。那个新的上限就是80,000元。而代通资金由原本的22,500元的上限就提升到45,000元。至于遣散费咧，本来咧就系计你头嗰50,000元同埋剩低嘅余额嘅一半，而家咧亦都提高埋，系计你头嗰100,000元同埋余额嘅一半，即系话咧系提高咗50,000元嘅。仲有就系你未放嘅年假同埋未放嘅法定嘅假日薪酬咧，由原本嘅10,000多啦，就新上限咧提升到咧26,000元，咁都比较。睇嚟咧，如果净系睇增幅嚟讲咧，都系一个显著嘅增幅嚟嘅。 系啊，不过咧，我留意到有啲议员咧都认为啦，嗱，即系虽然咧而家调高咗个金额咧系合理，咁咧但系咧嗰个审批程序啊，吓，即系始终系过长啦，咁就所以咧令到有啲咧打工仔咧未必系及时攞到一啲救命钱啊。即系点解咁样讲咧？就系譬如劳工界嘅代表咧，即系周小松咧，佢就指出咧，有人申请咧最长咧就试过14个月啦，先至可以成功索取呢个款项啦。咁佢就形容是远水不能够近火。如果我们看回其实审计署早前一份审计报告都就着这个破欠基金的申请时间过长就作出了一些点评。譬如他就提到由2018年去到2021年上半年间其实获申请的平均时间都要6.5个月至到7.7个月。而耗时超过一年的个案更加由2018年的 5% 增加去到上年上半年的 21%。咁其实咧，虽然话14个月系叫做最长嘅个案啦，但系其实6.5个月至7.7个月咧，就已经好长噶啦。咁但系点解要搞咁耐咧？即系部分原因咧，都同因为佢要经过好多唔同部门要去做审批有关啦，包括即系劳工处啊、劳资审裁处啊、法援处等等部门咧，先至可以批出嗰个嘅申请嘅。咁所以咧，点解议员咧就提出嗱，咦，当中系咪有一啲程序咧系可以简化嘅咧？其实， 咁同埋咧，亦都要留意一下啦，即系头先虽然。形容咧话嗰个调整幅度咧都似乎颇高啊，咁但系你睇翻上一次咧调整咧已经超过成20年噶啦 吓， 咁即系20年之后你先至去到调整翻，咁啊嗱，当然啊劳福局局长啊罗志光就话啦，即系调整之后嘅金额咧最低限度咧已经系追得上通胀嘅，咁但系其实政府有冇需要去考虑一个机制，就系、是、究竟喺点样嘅情况之下呢、這个破欠基金嘅嗰、那个嘅上限？或者可供申請的特惠款項咧，係個金額係可以調升啦。譬如係究竟係計通脹啊，要計究竟個基金個財政嘅來源啦，定係咩原因咧？咁呢點咧，亦都有議員關注到嘅。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咧勞聯嘅立法會議員周小松嘅。啊，電話號碼18723118731啦。大家咧對於破欠基金啊，提升佢嘅特惠款項咧嘅上限有啲咩睇法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傾傾。请嚟周小松，你好，周小松， 你好啊，两位主持， 系嗱，首先我想问啊，即系对于而家呢一个增幅咧，你自己本身有冇一啲嘅满唔满意咧？ 个升幅咧，我哋系觉得都大致合理嘅，因为佢嗰个计算方法咧，其实都系参考嗰个工资中位数啦。 咁因为佢第一个咧就系嗰个欠薪嗰度咧，以前个水平咧就36000蚊嘅水平咧，其实都系以当年即系佢呢个水平系1996年左右啦，嗰时候定嘅，嗰阵时嘅工资中位数就系9000蚊到。咁佢咧就攞四个月就36000啦。咁目前依家咧嗰个工资中位数咧，如果唔计嗰个外佣咧，就系20000蚊到，咁乘四就80000蚊。其实整体嘅升幅咧，我觉得系合理嘅，吓，但系就变咗系有啲项目嘅隔咗20几年先至嚟作调整咯。当然遣散费嗰个咧，就应该我冇记错，应该系99年嘅时候作过一次调整嘅。 嗯， 咁其实都已经超过20年噶啦。 嗱，周小松啊，你喺劳工界咁耐啦，亦都系坐过即系唔同嘅委员会啦。其实你唔理解到，或者系政府有冇解释过点解咁多年先至嚟到做一个调整咧？ 佢解释过嘅，佢喺特别喺立法会嘅时候，局长都有解释过。咁当然啦，就佢话早嗰几年咧，即系最早期嘅时候咧，就经济唔系咁好啦，即系个基金嘅财政状况都唔系咁好啦，曾经一度咧。喺零几年嘅时候都需要政府嘅注资啦，咁就冇调整嘅空间啦，咁到经济财政状况好嘅时候咧，佢又话初初咧就有一单嘅司法复核嘅个案就阻住佢，又唔知个司法复核之后个结果会点，都又搁置咗个检讨，咁跟住咧就话要取消对冲啦，又经取消对冲，最后个方案又唔知点。最后嘅取消对冲方案咧，会唔会令到个基金嘅承担好大咧？佢又话唔知，即系一个未知之数，所以系要等到咧对冲取消对冲个方案落实咗之后，佢先可以检讨。所以咪讲紧呢啲理由咯，咪系嚟到今次今日先至落实到嗰个调升。 除了个调升嗰个幅度之外咧，咁另一样议员即系都有啲投诉嘅，就系嗰个行政程序太长。 冇错。 咁我睇翻咧，政府五月嘅时候咧，其实佢都有接纳咗审计处嘅建议咧，就检视个程序嘅，包括咧就系研究由劳工处啦或者基金就直接请一啲法律专业人员，就唔需要咧经法援啦，咁就可以缩短嘅申请时间咧，去到12个星期嘅。咁其实你预计啦，即系政府检视咗个程序之后，系咪已经会有改善咧？情况 系呢个法律援助咧，其实呢个佢咁样做法咧，其实一个硬指标咧，其实系可以悭翻啲时间，悭翻三个几月嘅，3个月至6个月嘅。因为按照我哋嘅经验咧，如果揾个雇员去申请法律援助咧，佢头头尾尾要成3个月以上至到半年嘅。咁如果呢个动作咧，由基金或者系劳工处去直接请个律师嚟帮佢做，其实佢就要对嗰间公司咧。做一个破产嘅呈请，其实就律师做得好快嘅。咁如果悭翻啲几个月时间之后咧，剩低嘅就系基金自己嘅事啦。基金自己嘅行政上边嘅工作咧，如果再揸紧少少，程序再简化少少咧，我对佢成个申请程序嘅缩短咧系有信心嘅。 系，但你头先讲即系似乎系依、這个政府内部嘅一啲嘅问题啦。咁但系你自己有冇觉得咧？其实需唔需要有一个嘅指标咧？佢应该要几耐就已经可以处理到一啲嘅罚款嘅时间咧？ 嗱，佢嘅承诺咧就话入晒啲纸齐晒文件之后咧，就10个礼拜。是会即是解决到发放到嗰个特惠金。咁当然啦，10个礼拜佢係由你所有嘅文件都齐晒，包括头先所讲嘅法律援助嘅申请。所以佢按照佢呢个呢，就佢齐晒文件之前呢，你通常都已经搞咗半年至一年、都已经搞咗成年先至入齐晒文件嘅。所以我心目中呢，就由跟公司，如果能够由跟公司破产，即係员工俾公司去欠薪呢一刻开始计，如果喺3个月内能够解决咧，我觉得就系一个可以接受嘅范围咯。如果我自己觉得就。 咁另外一样咧就系当然程序佢本身存在就系为咗避免出现一啲滥用嘅情况啦。即系你认为两样嘢点样可以做一个好嘅平衡咧？ 嗱，呢个啱嘅，即系之前基金嘅财政状况唔好嘅时候咧，佢就会守得好紧。甚至乎咧，佢一定要经过律师审裁处裁决，先至肯派钱。嗱，呢个咧，如果执得太紧咧， 调翻转就系好似以前嗰种情况，要等一两年啦。因为劳资审裁处嗰啲案件又多，你一定要等到劳资审裁处嗰个判决出嚟咧，就费时失事嘅。因为有啲个案咧，根本佢嘅文件就好齐全，证据又好充分，即系证明到嗰间公司又系破咗产啦，嗰间公司又清清楚楚系欠佢几多钱。咁呢啲个案咧，其实就唔应该拖嘅。尤其是依家财政状况好嘅时候咧，你政府应该开仓派粮嘅时候都喺度派啦，你应该做一啲失业援助嘅时候都喺度做啦，何况呢啲咧系工友佢工作之后嘅钱系俾个雇主因为破产俾个欠嘅钱咧，其实政府就更加应该去即系系宽松啲去处理咯。 系嗱，其实周少松头先咧就亦都倾过啦，即系点解会隔咗成廿几年先至会调整啦？咁你头先亦都讲咗，即系政府所列举嘅原因啦。咁但系其实纵观即系头先咁多嘅原因，你觉得有冇需要系定立一啲客观嘅指标或者系机制咧？去促请政府睇下会唔会系按时咁样咧去检视翻成个破欠基金特惠款项嘅调整嘅安排咧，譬如举个例，你头先讲咧嗰个工资中位数吓，原本就系用9000蚊嘅工资中位数就乘四个月啦，咁而家就20000蚊，咁啊乘四个月，所以就系80000蚊啦。咁但系讲紧个工资中位数，其实即系都会系隔一段时间就会系调升咗噶啦嘛。咁其实呢啲会唔会可以成为咗一啲嘅准则，令到政府可以比较定期地去检视成个嘅制度咧？ 我绝对同意噶，亦都我哋都有意见俾翻个政府咧，就第一咧，你就要有一个定期嘅检视啦。啊，譬如话你睇住工资中位数，咁五年或者三年你要睇一次。当个工资中位数一路升，你个保障嗰个上限咧冇变嘅时候，其实佢系唔合理噶嘛。咁咪保障唔齐全嘛，对个工友。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咧就睇住嗰个基金嘅结余嘅情况啦。如果基金咧嗰个收益咧系大嘅，嗰个基金嘅累积嘅基金咧系越来越大嘅时候咧，其实系有条件去再扩大一啲嘅保障范围，或者去扩大进一步提高嗰个保障嘅即系上限啊，呢个都系要睇嘅。当然调翻转啦，有阵时睇到经济唔好嘅时候，攞嘅人多啦，个基金嘅财政咧亦都系紧缺嘅时候咧，这个时候咧我哋又需要检讨啊。检讨嘅时候，检讨咩咧？检讨嗰个商业征费啦，那个征费系咪有需要提高少少咧？等到佢嗰个基金嘅收益咧又多分啲咧？其实呢个成个检讨咧，我觉得系有需要定期去进行嘅。 嗱，讲到基金结余问题咧，我见到一啲商界嘅代表有另一个睇法啦，即系佢哋就批评咧，因为政府取消咗强积金对冲咧，就令到咧部分企业咧，即系可能负担唔到嗰啲员工嘅长期服务金而倒闭咧，就导致咧佢哋要用呢个破险基金去付款，咁就估计咧呢个破险基金可能会喺3至4年之内入不敷支，你点睇呢条数咧？又 嗱，呢个咧就佢取消强积金对冲之后咧，就会有呢种情况出现嘅。但系我相信咧，局长都喺立法会都有答过呢啲问题嘅。其实佢系呢次调整嘅幅度咧，已经系考虑咗取消强积金对冲呢一个因素嘅。其实喺遣散费嗰部分咧，佢个提高嘅金额咧就唔系提得咁多嘅啫。因为之前过去嗰20几年咧，都系嗰特惠金咧，都系50000蚊加余额嘅一半。但系呢次咧，佢唔系提好多嘅，只不过提到100000蚊加余额一半。相信咧，佢就系已经考虑咗取消对冲之后咧，遣散费嘅支出，即系喺基金嗰度关于遣散费呢个项目嘅支出咧，系会多咗嘅。所以我觉得咧，就基金既然已经考虑咗呢个因素之后咧，就将嗰、那个遣散费呢一次嘅升幅咧。遣散费嘅特惠金嘅升幅咧，已经好克制噶啦，那个提升啊，佢提升完之后咧，同其他项目唔同，因为其他项目咧呢次调升之后咧，佢可以覆盖到90几%嘅申请人，但系呢一个遣散费咧，由于佢考虑呢个强积金取消对冲嘅因素咧，佢提到100000蚊加余额一半之后咧，佢嗰覆盖嘅申请人咧，都系去到78%嘅啫，所以呢度咧其实系已经克制咗噶啦。去考虑晒呢啲因素噶啦。 系另外周小松不如转一转啦，亦都想问一问咧，就系、是政府今统计处今日公布咗咧最新嘅失业率啦，三月到五月嘅失业率咧、就系5.1%，就比较上次咧系跌咗0.3%嘅，咁亦都系超过咗成190,000人失业啦，而就业不足率咧亦都系有所下跌嘅，二月到四月就系3.8%啦，咁三月到五月咧就系3.5%嘅，嗱咁因为我哋如果睇翻咧上一轮嗰、那个失业率咧系过去嗰10个月嘅新高嘛，即系上次5.4%，咁而家其实略为有所回跌嘅时候，你觉得系咪都反映翻喺疫情之下政府解除咗一啲嘅社交距離嘅措施而帶動到嘅市場嘅情況咧？ 冇錯啊，呢、這個基本上符合個預期嘅，因為咧呢次嘅失業率就反映三四五呢三個月嘅就業情況。咁實際上就五月份咧就會比上一次公布，因為上一次公布咧上個月公布咧就代表二三四三個月啊嘛，呢次咧就睇三四五三個月嘅，所以五月份嘅情況咧就一定係比二月份嘅情況會好，所以我哋預期咧呢一次公布嘅失業率會比上一次公布失業率會低啲嘅，所以呢個係符合到個預期，因為五月份打後咧由4月29日有第一輪嘅放寬嗰限聚措施啦，到五月份就更加進一步放寬啲啦。咁其實係對個市場嘅就業人數係有幫助嘅，尤其是幾個行業啦，就建造業啊、零售啊、飲食啊，其實呢幾個行業咧都係受惠嘅，所以呢、這個失業率慢慢回落咧，其實係符合我哋預期嘅。 好，周小松同你倾到呢一度啊，麻烦晒。咁啊，周小松咧系劳工界嘅立法会议员啦。不过林志恩如果倾翻保险基金咧，即系头先除咗讲到系成个程序之外咧，似乎喺成个机制上面啊，系咪都真系需要定一啲嘅客观指标咧？ 系啊，因为始终我哋所讲咧，即系大幅度调整嗰个保险基金嗰个金额咧，都系20几年前嘅事啦。咁所以其实我谂唔系保险基金咁简单嘅，我哋其实有好多唔同嘅劳工嘅上面權益問題咧，其實勞工界代表而家都係提緊一啲即係恆常一啲嘅檢討機制嘅。 咁18723電話旁邊嘅聽眾朋友咧，其實可以打電話嚟發表一下你嘅意見同睇法啦。咁當然曾經有一段時間咧，由於香港經濟唔好咧，保險基金咧亦都係即係出現一個資金不足嘅。咁但係實際上係咪應該都要考慮其他因素做檢討咧？可以帶嚟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本港连续第三日新增过千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最新有1145宗，本地个案占1014宗，再多一名患者离世。卫生防护中心证实，警队一个部门有20人检测阳性，佢哋嘅家人要接受检疫，与确诊个案相关嘅同事亦都需要做核酸检测。时间院舍情报新个案，分别是3间安老院及1间残疾院舍的员工。再到145宗学校情报阳性个案，涉及126间学校的102名学生和43名职员。另外，中心表示，现时社区内传播风险增加，尤其未来几个礼拜要注意防疫，避免跨家庭聚会。民航处处长廖志勇的一位同住家人确诊新冠病毒。廖志勇及其他同住家人的检测结果均呈阴性。民航处发言人表示，一名确诊家人现已前往隔离设施，廖志勇及其余家人正在按卫生防护中心指引进行家居检疫，在检疫期间廖志勇会在家工作。发言人又说，廖志勇有定期进行核酸检测及快速抗原测试，检测结果均为阴性。一名26岁中度智障男子涉及前年在弥敦道向一架警车投掷汽油弹，早前已经承认控罪，今日被判囚3年1个月。 區域法院暫委法官判刑時表示，案件情節嚴重，被告以警員為目標，又計劃地帶汽油彈到場，看準時機行事，蒙面掩飾身份，意圖逃避刑責。考慮到被告認罪，汽油彈最終沒有彈中警車，沒有造成人命財產損失。被告被評定為中度智障，心智障礙限制了其判斷力和自制力，酌情減刑。泰國政府進一步放寬防疫措施，從下個月開始，所有外國旅客入境前無需再申請泰國通行證，並會放寬口罩令。根據泰國通行證制度，外國遊客必須在出發前向泰國政府登記，由7月1日起，旅客無需再申請通行證，同時不再強制旅客購買新冠保險，但入境時仍要提供疫苗接種或檢測陰性證明。當局亦都會取消戶外口罩令，市民可以自行決定是否佩戴口罩，但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到訪市集或演唱會場地等人多擠迫的地方時仍要佩戴。至於夜總會和酒吧等娛樂場所，營業時間將延長至凌晨兩點。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听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中期渐转天晴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开源道回旋处近住观塘码头嘅交通意外啦，仲系处理紧噶。龙尾就去到伟业街近九龙湾验车中心。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较早时啦，去九龙方向近世界花园快线嘅意外都系处理紧啦，龙尾排到沙田第一城。反方向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瑞丰花园嘅慢线啦，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狮子山隧道嘅出口。狮隧去沙田方向咧，而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而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系反方向狮隧公路出九龙近住世界花园快线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香港仔隧道北行嘅间封措施取消咗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范围车多。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油站，但系受到间封措施影响啦，揸车朋友要保持忍让啦。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啦，喺欣怡花园，九龙入口嘅龙尾去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是挤塞的，龙尾近摩星岭道，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林士街一段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荃湾方向近启业村的龙尾在德宝花园，清水湾道去龙翔道龙尾就绕过了，龙尾是去到佐敦谷公园，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广东道一段的车龙塞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在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康湖居一段车多架。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去小西湾。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自由风，自由风， 你好， 系，请讲。 大家好，希望听紧自由风节目嘅大家都好。 言不尽，风不息。 欢迎大家打电话入嚟一起讨论下有关的士咧。 各位听众、各位市民，大家点睇咧？电话旁边有听众， 我哋嘅电话号码是187231，可以打电话嚟发表呢意见噶。 你好， 你好，请讲系。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 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全民继续换证，迈步与时并进。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是1983或84年或1987至91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今年7月23号或之前换证。而1954年或之前出生的人士，现在就可以到换证中心换证。大家亦可带同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记得预约啊！ 一起走过， 我是杨少雄。眨下眼在娱乐圈已经40多年，庆幸可以识到一班好朋友，今次好开心又可以继续录制第三辑的《一起走过》，我当然又要打开我的电话簿，邀请我认识的圈中好友上来，细说他们颜色旅途的甜酸苦辣。6月18日开始，逢星期六晚上10:2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杨少雄同埋文仲贤一起走过。 报告，对方装备太强，我怕我军今次会守唔住啊！ 我哋日日发放正能量兼人强马壮，冇嘢需要害怕。 你睇我军钻石阵容，有美貌冇智慧啊，陈淑兰 有智慧冇闭翳，黄桂林 激昂之王林超荣， 谜题军师彪爷， 仲有刘年同杜文慧，唔睇得都吓得惊啊你！ 总之星期一至五早10:04，香港电台第一台听开心日报。 用开心打赢每一场仗。 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上水清河村青仲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一齐听 第36季健康节目。 太极咁都得。 咪以为太极嘅动作偏慢就好易啊！耍太极唔止系一门艺术，仲好实用添。今集请嚟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分享喺康复嘅过程，太极点样帮到佢哋？ 深夜1:30 ，FM 92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智恩。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时间已经来到晚上的7:39了。跟着我们要跟大家讲一讲土地发展的问题。电话号码1872311，就住香港的土地发展，特别是颇具争议性的粉岭高尔夫球场的发展方向，有什么看法呢，都要打来跟我们倾倾的。林智恩，其实呢粉岭高尔夫球场的用途呢，如果大家都记得回呢，就是在2012年的时候，新界东北的发展计划，所以那段时就扯起了社会很多的讨论。其中一个讨论点就说，既然粉岭高尔夫球场其实有这么大的地的时候，其实你是不是都应该要比较优先去考虑那个地方，而不是去考虑搬迁一些村里面原有的居民呢。当时是曾经有一些这样的社会讨论和说法的。然后到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她就任之后，她就展开了一个土地大辩论。在土地大辩论里面，其中一个研究的方向都是究竟粉岭高尔夫球场是不是应该拿回来发展。做最后其实专责小组提出的建议就说，都是应该粉岭高尔夫球场的部分的用地那32公顷应该是值得拿来去到研究的。而政府亦都循着这个方向就进行了一些研究。其实32公顷的粉岭高尔夫球场的用地就会在明年9月归还政府了。政府现在提出的方案就是用了它其中的是大概是9.5公顷左右的用地，就用来发展公营房屋。但是早两天这个建议在北区的区议会里面讨论，但是就遭受到区议会的议员反对。 是啊，因为有些议员就提到，就说当年政府决议要发展 展高球场咧，系因为即系反对派嘅压力啦。咁但系如果我哋睇翻咧当时土地大辩论嘅话咧，其实支持呢个发展高球场嘅并不限于即系反对派啦，有啲建制派团体甚至建议系收翻成个高球场嘅发展，就唔净止系局部嘅。咁而且咧呢、這个局部发展高球场嘅选项咧，亦都系头先陈燕平所讲啦，即系土地大辩论公众咨询得出嚟嘅一个选项嚟嘅。咁所以咧，即系呢个唔净止系一个即系所谓叫反对派嘅压力啦，而系一个公众咨询嘅结果嚟嘅。咁而如果我哋讲翻啦，而家咧嗰个发展粉岭高球场咧32公顷入边咧，其实就主要咧就集中喺比较嗰个地皮嘅比较北部嘅地方啦。头先你所讲嘅9公顷，因为南部嘅地方咧就政府研究过咧，就话有一个保育嘅价值，咁、就会变成一个保育区嘅。咁但系咧呢一个嘅方案咧，喺北区区议会咧在之前讨论嘅时候咧，就已经有一啲议员咧就提出嗰个房屋密度太高啊，因为会有成萬几伙公营房屋单位咧就会起喺嗰大概9.5公顷嘅土地上面啦，咁同埋咧就系嗰个保育区咧嗰个嘅发展嘅时间表啦，同埋嗰个开放嘅程度咧亦都未交代嘅，咁所以呢个本身咧就已经有一定嘅争议性喺度啦。 嗱而家咧政府所建议嘅发展规模系点样咧？就系当将当中嘅9.54公顷啊作为公营房屋同埋政府机构或社区发展啦。咁佢实际上咧即系公营房屋嗰个用地面积咧，大概是8公顷左右啦。咁而兴建嘅火数咧就系最高咧系12000伙，当中咧就系包括咗咧公屋同埋居屋嘅。咁预计咧系完工日期就系2029年啦。预计嗰个人口咧就大概系33600人嘅。嗱，如果林志恩我哋睇翻啦，即系区议会嗰份嘅文件啦，睇到咧佢嗰个嘅公屋嘅用地咧，其实就正如你头先咁讲啦，佢系大概系近北。一个是叫做又不可以叫做四四方方，但是都是一个方方地咁样嘅位置啦。因为其实本来咧个32公顷咧中间有啲地方咧喺个地形上面咧系比较窄嘅，系叫做真系长条形嘅。咁但系而家咧作为房屋发展嗰部分咧，就系喺佢个顶端咧比较阔嗰一部分啦。 咁同埋咧另一样吊诡嘅咧，就系我哋当时咧做土地大辩论嘅时候咧，就未有呢个北部都会区嘅概念嘅。咁甚至即係未有明日大屿，因为当时嗰个选项叫东大屿都会嘛。咁所以咧，而家有一啲北区区员咧就提出啦。嗱，其实而家政府讲咗要有北部都会区咧，会带嚟嘅影响就係，既然政府都諗住发展新界北啦，咁点解仲一定要用高球场嘅地去起屋咧？咁呢个係一个问题啦。咁另一样咧就係佢哋提到嘅交通问题，因为粉岭高球场咧嗰个发展密度会增加嘅。咁预计头先我哋讲咧萬几个公屋单位咧会有30000多新人口带去俾嗰个地方啦，咁但系大家咧，如果系住喺即系高球场或者附近咧，你哋有去过嘅话咧，都知道其实嗰个项目附近有鸡岭同大头岭回旋处啦，同埋粉金公路噶嘛，咁本身已经有一个交通嘅负荷啦，咁会唔会咧咁多人搬入去之后咧，其实就会令到交通问题更加严重咧？呢个都系一啲即系北区区议员嘅关注点嚟嘅。 咁所以嗰日咧嘅区议会咧就有区议员啦提出咗一个临时动议啦。就话区议会咧，因为水浸啦、交通啦，以及土地权益等问题仍未解决之下咧，就反对呢个计划嘅。咁而在席嗰10个嘅区议员咧，都系赞成嘅噃。嗱，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其实关于粉岭高尔夫球场咧嘅用途啊，到底应该系点咧？社会就即系断断续续咧，系讨论咗好多年嘅。即系如果我头先去数啊，起码最少都应该系上诉去2012年嘅时候咧。咁即系话而家足足差唔多讨论咗成9年几10年嘅。时间噶啦，咁大家又点睇？即系究竟最后呢块土地系应该做一个点样嘅用途咧？可以打嚟18731啦，发表一下你嘅意见同睇法噶。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咧系当日有提出我头先所讲到嘅嗰个反对嘅临时动议嘅北区区议员，亦都系上水乡市委员会嘅首副主席侯福达嘅。侯福达你好。 你好， 系好，好，福你哋嗰日咧就提出咗一个嘅临时动议啦。譬如你哋所讲到嘅一个即系交通嘅问题， 究竟是一个怎样的问题呢？因为如果根据土木工程拓展署的研究，他们就认为是大头岭回旋处在出年的繁忙时间的设计流量是上午的 0.95 和下午的 0.79， 其他道路的数据都不超过1，他认为是属于一个可接受的范围。 其实呢，他那个数据呢，他所想所测来的数据，当区我们的区员我们都有一个反驳的。其实超繁忙的时间呢，我们其实在这个大头岭的回旋处呢，就在青山公路一带出去，在右边呢就去上水，左边就在这个粉金公路出去这个元朗区呢，他这里七点钟那段时间呢，繁忙呢就塞车塞到差不多去到这个从柏朗至金钱的。佢嗰段路非常之少，有少少一啲嘅交通擠塞咧，就甚至乎咧即係癱瘓嘅。我哋喺呢個北區嗰個上水區，而家因為咧就係疫情關係咧，未有呢個中港貨運車入呢個敏感度啫，係咪？如果有車有呢個敏感度車嗰啲中港車出入嘅時候咧，如果有少少車嘅所失。在北到差不多是去到雞嶺回旋處和一個大頭嶺的回旋處，即是在我們的北區一個重災區來的。 但是呢根據返嗰份文件呢，政府亦都唔係話冇諗住有一啲嘅改善工程嘅，譬如佢係已經有一啲嘅完成咗，就係局部擴闊，即係粉嶺公路西行啦，連接大頭嶺嘅回旋處嘅入口啦，另外呢亦都打算呢係擴闊寶石湖路南行啦，連接大頭嶺回旋處入口呢作為三線嘅車道，亦都會喺寶石湖路嗰度呢起行車天橋啦，粉錦公路呢北行呢連接大頭嶺嘅回旋處入口呢亦都会设专用的左选的行车线。此外呢是粉锦公路近青山公路那一带也都会有一些行车线的增加的。即其实他们又不只是看现有的数据，他是讲未来的一些计划的。 他当日他都有讲未来一个计划，他未来一个计划是他推广的预算预测。因为在2014年的时候呢，你他的土木工程同埋呢個運輸署各方面咧，就係都已經喺鄉事委員會咧，已經係做一個大嘅會嘅村代表一個大嘅回響咧。佢就話喺2014年嗰時，佢已經有嘅計劃係喺呢個粉錦公路一帶至到去呢個白鄉嘅迴旋處咧，佢會係擴闊粉錦公路嗰條路道路。因為當日咧，我都亦係一個上鄉事委員嘅首席，我唔係一個區議員。當時咧，我哋作出一個鄉事委員會嘅村代表咧，就鄰近招徑啊一帶嘅村嘅村代表咧，已經係作出一個討論。佢政府都仲係一個係漠視嘅，都未係聽，未係一個正式的回應給我們呢，就說那裡條路2014年到今天已經差不多成10年了，他都疫情完全都是沒有計劃到是做那條抗復那條路。是在這個2016年至17年的時候，有某團體呢就是拍下那些模型飛機照啊，就說一定要針對性是要這個球會要擴展球會，他才現在都還是未想到那條路是同我哋嘅鄉事委員會同埋我哋區議會咧作出一個就點樣去修改，因為嗰條路咧係喺路旁裏面咧，全部都係好多啲嘅幾百年嗰啲古樹啊，各方面咧，佢又話要去移遷。我相信佢都覺得個移遷嗰個樹木嗰個計劃都係比較會係困難咯嚇。 如果我们看回客观数字，其实粉岭高球场170公顷，里面主要是讲紧局部是32公顷发展，但是政府之前也提过那个技术评估报告之后呢，就说会集中发展大概9个公顷的。为什么你们会认为其实那个发展的范围都是小的，即是为什么都会认为是不适合发展呢？是不是主要都是因为交通 问题？我不明白， 我真的完全不明白政府啦。你在除了球會之外呢，我們其實他應該呢他都要下來，我們他要諮詢下我們那些公眾人士呢，應該在球會要這麼辛苦，又要是 有好多係有啊個有好多好多個啊保育個生態嗰啲動植物啦，同埋罕有品種啊嗰啲動物啊啲，同埋嗰啲誒蝴蝶啊各方面咧，都仲有好多昆蟲類啊嗰啲都喺球場棲身咁啊，而佢係整咗呢個要做啊要開發呢個球場，而啊影響咗係。咁多個元素喺度，同時咧，亦我哋有除咗之外咧，仲有原居民嗰啲幾百年嘅祖墳喺度都有噶嘛，而喺除咗球會嘅一帶之外，都仲有其實喺鄰近喺大龍區啊嗰地方都仲有好多好靚嘅土地，佢哋都唔去諗下嘅嚇。 嗯不過咧，阿侯福特，你頭先所提到嘅嗰個保育問題咧。佢唔係即係政府嗰個規模上面咧，佢就已經講咗咧，有部分地方要留低愛嚟做保育噶嘛。咁所以點解佢會將原本個32公頃縮到去9公頃咧？做一個即係房屋嘅興建咧，呢、這個亦都係有咗考慮咗個保育元素喺度噶咯。 你有冇有佢？其實而家你講保育，你影響咗一個土地嘅生態，你就已經係破壞咗你當地嘅保育個嗰啲有野生嗰啲係自然生咁啊，好多嗰啲昆蟲或者嗰啲動物罕有品種咁啊。你而家你好簡單，完美一塊咁靚嘅球場啊嚇，已經係。你知道當年呢個球場咧，係已經係我哋係點解講係呢個土地權益咧？因為未有球場嘅之前咧，就係我哋前身咧，就係我哋嗰啲居民嗰啲係土地嗰啲地主，係因為英政府殖民地嘅時候咧，係一千幾毫咁忍讓國。即係咁隱國，為俾佢呢個政府去做呢個球場，做到即係有聲有色啊！呢、這個都係代表香港之光啊！啊，呢個球場亦係就已經衝出亞區成個國際性嘅咁啊！咁靚完整一幅嘅球場，同埋而且咧有，而且你個興建個房屋咧，佢呢度個密度咧係真係近住嗰個路口，係直情如果你一做咗之後咧，你有冇去睇過個圖個計劃咧？係非常危險嘅，即係。佢嗰度貼近路口，其實出車各方面都有一個係危險嘅程度喺度嘅，我哋都睇過個圖。 我哋成日話香港嗰個房屋問題係深層次矛盾啦。嗱，咁你頭先就提到咧。如果我哋真係唔用高球場啦，嗱，因為本身咧政府就預計咧嗰笪地其實起到萬幾個公營房屋單位嘅，咁你會建議如果唔用粉嶺嘅話，應該係要去邊度起會更加好咧？ 佢其實喺佢唔係佢嗱，其實佢喺個球場佢破壞咁多啊，同埋要改建咁多，影響咁多個居民，同埋有嗰啲祖墳啊各方面嘢，同埋嗰個路面太狹窄，而且你喺對面嗰度佢而家你其實你落你個官員咧，其實次次都係有人投訴有人反對咧，佢就先至去做改建。其實就除咗球場之外，係對面嗰度直情喺隔離啫嘛，一個係大龍嘅，一個又嘅大龍區嘅嘅土地，我非常之大啊！好多新界其實好多嗰啲地係可以興建嗰啲嘅房屋啊，各方面咧都係一個好理想，真係好理想嘅。就唔係淨係球場，淨係球場隔離啫嘛，已經有好大片嘅個農地啊，各方面嗰度嗰啲可以開發得到去做呢個居民房屋，仲靚。大把，你覺得佢政府佢揾嘅專人咧落嚟，我哋喺新界揾下我哋嗰啲即係代表啊，同埋當區人士可以同你去帶領睇嗰啲農地，大把地可以去發展嘅。而喺其實就喺佢近住又鄰近路邊啊，咁狹窄嘅地方又咁危險啊，又仲道路都未曾係做到嘅，同埋水浸時常都水浸嘅。你喺個粉喺個球場去到招徑嗰一帶，我當區兩屆嘅議員，我都已經知道嗰度已經一落大雨嗰陣時就水浸不堪嘅。村嘅村代表亦係俾村民投訴，村代表又投訴俾我哋議員同埋我哋鄉事委員會嘅，就次次都同渠務處有爭拗嘅問題。佢開親會都係講粉嶺水浸嘅問題，到而家都仲係完全係零嘅改善，完全冇改善得到。交通擠迫完全冇改善，佢就而家就要就仲有上馬又話做呢個房屋， 我哋唔係反對係做呢個公營房屋，我哋好支持，但係佢要喺我係當區我哋要做好咗我哋呢、這個即係水浸同埋交通啊各方面嘅處理好，咁樣我哋嗰啲村民先係我哋北區村民之福啊嘛。 係咪真係話呢，如果係處理到個交通問題，你哋係會支持呢個發展計劃？ 佢根本就如果而家到今天都係零嘅。 唔係，但係如果佢哋提出到一啲嘅方案，而係可以解釋到俾你哋係解決到嘅，你哋係咪會支持啊？ 佢當日都係提出個方案，你係提出個方案，你係冇實質上去做到先，係咪？你做到出嚟先嗱，呢個北區大都會嗰度，嗱，我哋喺古董嘅一帶嘅發展，嗱，你睇到佢當時佢都而家都係一樣塞車嘅，喺佢出嚟個，我哋由古董區一路落嚟，而家係喺古董嗰邊一路係古董北發展緊嗰個大型項目，咁村民出車都一樣係有阻塞，都而家你冇話冇阻塞㗎，而家未曾發展球會啫，而家我哋喺我哋呢個青山公路出上水一帶，都係村民出車。 系， 我想见到一带都系塞车 嘅。嗱，呢个就系你哋最关注嘅问题。多谢晒你啊，侯福达系北区区议员，亦都系上水乡事委员会嘅首副主席。 旅游乐园之 Kingman 王建文以色列南王之旅， 今个星期请到歌手王建文 同大家分享佢前后两次到游以色列嘅体验， 接触同了解当地嘅历史同文化，究竟当中有咩难忘故事呢？ 留意今个星期六节目咪知道啦。 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流连先流， 仲加埋 Kingman 王建文 旅游乐园2022年， 继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投资有心法， 反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成交都不少的喎，师傅。 成交不少，升得慢呢，即代表沽售的力都大，所以它先升得慢嘛。所以对于一些股份呢，如果它是这么不听话，将它行它就坐的，在这里发吽逗的，卖了它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半至十一点。 黄师傅、黄伟杰、关教授、关卓照主持，投资新世代。 正所谓学海无涯，学以致用。 诶，呢位先生，睇嚟你对学习有好浓厚嘅兴趣噃。 都系噶，我为人系比较好学啲。 咁就要介绍你听下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嘅节目，例如将知识分门别类嘅学在其中，又有精选唔同讲座嘅大学堂，可以根据自己嘅兴趣慢慢拣嚟听噶。 喺网上搜寻艺文一格呢一个网页，有大量文教节目任你重温， 随时随地学习艺文一格。 林智恩，刚才我哋有讲到就系北区区议会啦，佢哋系反对咧粉岭高尔夫球场啊，嗰32公顷入边其中嘅即系9公顷咧，爱嚟做公营房屋发展嘅计划啦。咁因为佢哋担心咧系交通啊、水浸啊等等嘅问题啦。咁但系当然政府文件咧系有提出一啲嘅建议嘅，但系似乎就未被佢哋接受啦。但系另外一个头先你都提出咗个问题，基本上发展呢个粉岭高尔夫球场咧系嗰阵时土地大辩论嘅一个社会嘅共识嚟嘅。 是啊，咁而且呢个都唔系净系讲紧，净系即系反对派嘅即系压力啦，而系成个社会都同意呢个，仲要系一个比较系高嘅选项嚟 嘅。有部分嘅可能系商界嘅代表咧，佢哋系反对嘅。咁啊，乡议局咧当时都系反对嘅。咁但系譬如工联会咧，佢哋都系支持粉岭高尔夫球场作为房屋用途嘅。 系咁，而且咧，其实2018年咧土工组个报告交完俾政府之后咧，其实政府呢几年时间咧，亦都系做咗一啲研究啦。咁根据政府的講法咧，就佢哋認為就已經係解決咗嗰、那個道路嘅改善嘅工程問題嘅啦噃。 咁所以往後啊，究竟政府點會唔會再說服北區區議會咧？要留意一下啦。